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太阳节之际，湾景台革命学院、康磐石革命学院等革命学院的学生，全国育儿院、爱育院、初等学院、中等学院育儿养老院的老人，以及首都平壤到祖国北部边境偏僻山村和分界沿线的孤岛等全国各地的儿童和学生少年，都领到了充满朝鲜劳动党恩情的礼物。